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陪着各位。大家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呢，我们继续聊的是我们的伴侣动物啊。但是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要提醒一下各位在郊区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因为我看到朋友圈啊，有很多的朋友在外边，可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天气情况。 不同程度的天气， 有的是下雨、 哦、 有的是遇到了冰雹 下雪，没有 雪，没有冰雹出来了 啊，真的呀？ 对， 我以为你开玩笑呢。 真没开玩笑， 是这在哪儿、啊、 有视频为证，具体是哪儿我问了他还没回呢， 可能是去年的某一个地儿是吧？网上的事现在真的是无法相信。 反正现在这个郊区的这个天气情况不是特别好 啊、哦， 而城区应该看起来至少我们这一片还不错啊。 对， 所以呢，这个在郊区开车的朋友，尤其是走山路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嗯， 今天呢，咱们请来的嘉宾依然是来自美联综合的专家，来跟我们打声 招呼。杨大夫， 杨大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联转诊中心的专科医生，我是杨小丹。 哎，杨大夫好。 对，小丹大夫上次自从抛出了伴侣动物这个概念以后，明明就记住了。 我是一个学习型人， 都会磕磕绊绊的说出这几个字儿，然后说着说着就忘了，然后又要改过来。 但是我一直强制着自己去改着，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对，非常准确。 嗯， 会越来越溜的，我觉得，因为这个 pet 这个词其实，在国外也有很多。 啊、怎么又有个新词儿？ 没有，就是国外，咱们不是宠物、哦、这个词在很也很多同，就是国外的医生也在会提到是 companion animal， 也是伴侣动物。 嗯， 我觉得这个概念慢慢大家都会接受的。 哦。 伙伴嘛， 好，肯拼你， 明白？真的， 慢慢学习啊！ 以后你作为我们节目的河南话代言人， 别 所有需要河南话的 方言都归我。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别的就算了。 行，好啊，不断学习啊 啊！ 这个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呀，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遇到过、啊。 哎， 这但是我在我们家小区那附近吧， 嗯， 就有很多小伙伴。他们家的狗狗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猫我倒是见的少啊，猫见的少、嗯、狗狗好多都是这个。有一个小狗狗特小的那个茶杯泰迪 啊、哦、 啊，我给它起外号叫鬼脚七。 哦， 它、啊、有一个腿呢，应该是怎么说呢，它走路偶尔能够颠儿两下， 正常， 但是基本上就是蜷着、 哦、 感觉就是有点瘸瘸的那种感觉。 哦， 但是特厉害，就看见甭管大的狗小狗啊，哇哇哇哇哇，就上街就要咬人家。 哦、 啊，所以我就说，哇，这么功夫高啊！ 鬼脚七， 鬼脚七， 哦， 哎， 厉害！ 我给他起了一个那个名字，哦、一开始我叫他泼豪，哦、但是后来吧，发现他那个 形象不太符合， 对对对，配不上这个名字 啊、 后来改名叫鬼脚七， 长得比较接地气， 啊、特接地气。啊、咱们今天咱就聊聊啊，嗯、今天正好呢，这个也说到了，说咱们伴侣动物的100种怎么说 学法， 对 学法。 忽忽悠悠就瘸了，是吧？ 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病还是心理有问题？ 而且好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它不太严重，因为好多狗吧，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哎，突然瘸两下， 瘸 两下你过去看，可能你也看不出来什么， 嗯， 走一会儿就好了， 哎， 是吧？大多数狗主人好像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对对对，其实这个瘸这个字呢，如果咱们在医疗上说的比较专业一点，我们把这个叫做跛行。跛行其实就是瘸、 哦、 嗯， 但是呢、哦、导致跛行或者导致瘸的原因很多，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见的最多的 可能是小型的这个小泰迪呀、吉娃娃呀、马尔济斯呀，就是小型犬最常见的是跑着跑着，然后左边的一条后腿或者右边的一条后腿单独蜷缩起来，就刚才咱们讲的蹦跶。 嗯， 好。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呢，膝盖骨，我们叫髌骨，膝盖骨的一个脱位，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跑着跑着就脱位了。 对，大家可以怎么想？但吃过那个猪蹄儿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关节结构，对吧？ 啊、 咱们有一个呢，有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关节面，咱们叫滑车。 嗯、 啊。然后呢，这个膝盖骨，哎，啃，大家现在想鸡腿啊！现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各位啊，大家现在啃。假设你手中有一根那个完整的大鸡腿， 啊， 有大腿和小腿， 啊、对， 啃到中间的时候，是不是能吃到一个圆圆的骨头？ 对对对， 那就是膝盖骨， 对对对， 把那块咬掉。大家现在想，你开始咬了啊！咬掉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那下面有个小凹槽， 有、 啊、这个叫滑车、 哦。 这个结构呢，它其实是会让膝关节，无论是犬猫还是禽类，这个膝关节的结构是一样的。它伸展收缩的时候，应该这个咱们咬的膝盖骨应该刚刚好是在滑车正中央。嗯，但是呢，哦，我吃喝玩乐嘛，大家 分析完以后就不太敢 吃饿了是吧？没有，这样大家 感觉是我给他们咬瘸的。 这是能理解的，就是这块骨头，大家啃鸡腿都知道，这块骨头其实是有活动性的， 嗯， 它可以上下左右活动。但是呢，正常的一个动物，或者是咱们正常的解剖结构，这个膝盖骨在运动过程当中应该是沿着这个凹槽前后动，或者是说就是说上下动，它不应该晃出来。 嗯、 那髌骨脱位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滑车比较浅，然后呢，这个膝盖骨会从当中滑出来。 嗯、 滑出来那一刹那，大家就想象一下，这个圆的这个球本来在一个凹槽里，往凹槽的边上一滑就会疼。这一下， 哦、 哎，很多小狗就蹦跶一下，这个腿就暂时不负重了。那么髌骨脱位呢，在小型犬非常常见，大部分都是朝里面脱。嗯，如果呢，这个脱位有些不是特别严重，它偶尔脱出来，有些时候还能回去。 哦、 那这种情况的狗呢，就是时瘸时不瘸。 啊，对。 对，就是髌骨脱位的话，临床在跛行诊断上是会给它分四个等级的。一级是很轻，四级是很重。 嗯。 那么呢，在二三四级之间，反正就是看动物的严重程度，只要它是瘸，通俗来讲的话，瘸等于疼，它就疼了。那如果说不疼了的时候呢，就正常走。就是这样子 哦，所以明明说那个鬼脚鳍是不是就是你觉得大家 还真不是那样的？一看就是他那个腿啊，明显比其他腿要细， 要细， 一看就是有问题，肌肉萎缩。但是他偶尔呢， 他能 这么伸展， 能伸展。 但是踩地的话，估计是使不上劲儿那种。 估计是不是原来这个腿被撞过或者什么的？就 有可能， 有可 能， 有 可 能。其实我觉得各位家长遇到自己家宝贝儿呢，不论是哪一条腿出现了这个瘸的问题， 嗯， 咱们就想象一下，从他那条腿，假设现在是后腿啊，后腿想象一下能有几根骨头？通常来讲，这个骨盆骨是一块，大腿是一块，小腿是一块，然后呢，脚掌骨是一块。那么这些地方每一节出现了问题，都有可能引起疼痛，让它产生跛行。这是从骨骼的一个角度来讲。那肌肉和神经方面当然也有可能了。特别简单的就是一不小心撞了，撞肿了之后它疼，哎，瘸着腿抬了两天，过两天自己好了。那这种就是骨头没有问题，而是软组织的问题。 听起来是我前两天的感觉，脚肿了，然后瘸了两天了。 遇到过，我之前去年五，哎，对，去年十一最有意思的一个小病例，这小狗呢，特别小的泰迪，也就3公斤左右，从来不出门。但是十一那天家里突发奇想呀，天气正好，咱去散步吧，带着小狗去广场散步。然后狗特别小，广场的砖缝有点大，它的脚就憋在里面了，然后家里就拽了一把。 哦， 来到医院的时候呢，他我现在忘了是前脚还是后脚，反正两根脚趾头骨折。 嚯、 啊！就是这么巧， 这么脆啊， 就是这么脆， 这么大的份儿啊，我是在想， 它就是寸劲儿，就是寸劲儿。但是很明显的，它这骨折疼痛的话，立刻就抬着腿就不走了 啊。 所以说，如果家里面遇到急性的、哎、不着地的情况，优先想一下是不是骨折了。啊，考虑一下有没有过外伤史啊，有没有被人踩啦，有没有什么夹到门缝里啊？ 这么容易骨折吗？ 泰迪的小脚实在特别小，像这种脚趾骨折，连外科修复可能都没有办法做，不推荐做，就打了一个月的绷带，慢慢呢它会长骨头，但是骨头长得不直， 就长歪了。 可是它会不疼，慢慢也会好。 哦， 嗯、 哦呦，真是挺复杂的。 对，没想到，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挺结实的。就是不对脚啊来讲啊，其他来讲、啊、都应该是属于挺结实的。 嗯、 原来 寸劲儿，寸劲儿。 原来我倒有一个担心是什么？我们家的那床啊比较高。 嗯。 他呢就经常在这个 上蹿下跳， 只要我们睡在那个高的床上，他就上蹿下跳上蹿下跳，晚上我们睡觉时砰就是跳上来了， 嗯， 然后啪他又跳下去了， 是被你打下去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在上面躺热了，啊，觉得热乎了就去门口躺会儿，就来回反复的这么跳。后来呢我就想，这么跳会不会对他也不是特别好啊，对吧，因为他毕竟你蹲着就跟咱们跳房一样。 哦， 对吧， 我们家狗就是一直很喜欢跳 啊，哦， 就是我老太她遛的那一块吧，有一个塑像，那个塑像有一个底座嘛， 嗯， 大概有一米多高， 嗯， 然后原来我们遛到那儿，如果周围没人，我就会让它跑过来跳上去， 嗯， 它就非常轻松， 嗯， 但自从最近病了以后，我发现它跳不上去了。 但是你说你像你们家那大狗，它光站高已经有60公分， 差不多 70公分，对吧？嗯，你就想象，如果让你们家的狗天天的啊，天天蹦， 嗯， 大概是蹦1米5左右的，甚至还要再高点的， 哦， 它也能蹦上去，但是它要反复的这么从上面往下边跳， 嗯， 所以我就觉得它会不会对它的 会 有 老损， 哎，会有冲击， 会有老损，对， 所以我 觉得小泰迪的跳跃能力特别强， 我觉得往上跳没问题，但往下跳你能听见很重的一声咚， 嗯， 一声，它 不 像猫似的， 嗯， 猫很高跳下来。它是没什么声的， 有的，但是咱的猫不够胖。 哦，好吧， 啊， 这个经验还是比较少。每一次跳，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听见它跳， 啊， 我就觉得，哟，这会不会有这个冲击？ 想给它买一双减震鞋？ 没有，没有，没有。后来我就搬到了，因为两张床，那一张床低一点， 啊， 我就去那个低一点的床上睡， 嗯， 我觉得可能会对它好一点。 哦，结果它还是喜欢高的那个床。 啊，这还真是，还真是，就是时不时的就会往上面就挠一挠啊，躺一躺。蹭一蹭啊，但是至少我觉得频次要少一点了。 我觉得他应该喜欢，应该就说明他的身体是完全 能 够， 对， 他能 准备好的。我觉得问题 就没问题， 啊，都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说是小型犬，因为如果是站在骨专科的角度想，小型犬，咱们小型犬常见标准就是小泰迪， 嗯， 小吉娃娃这种小狗呢，一旦是骨折了的话，它的骨折愈合都有一些特点，可能和大狗比，就是比方它的前腿咱们叫桡尺骨， 嗯， 还是拿鸡腿为类比啊，吃那个扁平的鸡翅，有两根骨头的那一节，那桡尺骨嘛，这一节小型犬如果是远端，就是靠近地板的那一侧骨折，它的愈合反而没有大狗好，因为它呢血液生长或者它血液供应跟大狗比就不太一样，嗯，所以其实同样的一个问题，在小型犬要是发生和在大型犬发生，原因可能不一样， 嗯， 或者说即便是同样的外科治疗，同样都是上个骨板啊。就是咱们常说的腿里打个板子， 嗯嗯， 小狗的愈合可能和大狗就不太一样， 哦， 有很多细节在里面。甚至现在如果是，国外的这些骨专科医生呢，会专门把小型犬或者是猫的骨科作为一个专题来讨论和研究。 哎，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腿的问题， 对， 腿 可多 的 问题了。所以大家呢，听众朋友家里要是发现自己家的宝贝儿有这种问题，可以呢发短信过来，咱们也聊聊看，可能有什么原因。 对， 那小狗、小猫、大狗。问题可能都不一样，前腿后腿，对，所以我估计100多种瘸法是有的。 我的天，好，今天咱们争取能把这些瘸法都给他说完了。 常见的瘸法可以跟家长说，因为呢，有些需要治疗，有些可以通过观察和护理就能完成，也不用太过恐慌，就是家里只要有数就可以。 明白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先挑一个呗，刚刚咱既然从小狗开始说了，咱就从狗开始说，小型犬。 我先贡献一个 什么， 我觉得可能大家那个看到自己家狗瘸了跟我的第一反应基本都一样， 哦， 先把它那个 脚趾缝 先那个翻过来看看， 对对对， 扎什么东西， 是不是扎什么东西了， 嗯， 但是十有八九发现不了什么东西， 没错， 是吧， 确实真的发现不了。我们这一次呢，因为之前也会有跟很多的外国专家去沟通交流， 嗯， 我们在进行一个 CT 的那个课程上的时候呢，那个因为要告诉我们 CT 检查的一些优势嘛，有一个例子就是脚里面扎了东西， 嗯， 拍 S 线片看不出来，因为太小了， 嗯， 但是狗怎么都疼，你摁那就疼，一摁那就疼，拍片子就是看不出来，上 CT 发现是扎了一个特别小的金属针，特别小， 嗯， 但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检测能发现， 嗯， 所以说呢还真有可能， 嗯， 我是能想起来，大概我上大学的时候，当年没毕业，晚上8点多跟着这个中农的老师上急诊嘛，也是来了一只狗，也是一摸它的脚就疼，狗就叫，而且当时脾气大还咬人， 嗯， 就是觉得可能是扎到东西了，但是怎么都找不着，当年这个镇静啊各种药物也不是很全面， 然后呢，当时我们的老师说没办法，忍着吧，肯定有东西，那咱就好好找。然后所有的灯都拿过来，就照着那个爪缝掰开了，然后拿注射器的针尖，就像咱平时挑刺一样，当年也没有办法，针拨到了，夹出来就是特别小的一个草刺儿。 哦、 那天我觉得也就是老师也细心，家长也配合，然后加上运气好，否则有可能就一直在里面扎着，可能什么时候感染化脓，带着脓出来了，但那个时间就久。 它是，我觉得呀，它的你看那个脚垫中间的缝是比较软的， 很嫩的， 很嫩的， 很嫩的。 它的脚垫其实还是比较厚的。 对，脚垫很少，除非扎到玻璃，扎到玻璃上有过会割破。 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呢，算两个问题吧。 嗯。 经常会看到有的家长啊，就给狗狗穿鞋。 嗯。 我特别排斥这样的做法。 尤其是你们小泰迪界非常流行。 流行。 啊，确实是。 是吧？ 对。我就觉得吧，它是自然生长的一个动物，你就应该让它在自然界中奔跑，让它毫无束缚。 明明，我跟你说，我对于你们泰迪界有一个另外的理解，就是你们可能自己认自己家的狗呀，一眼就能认出来， 哦， 对吧？对于我们这些不养泰迪的人，尤其毛色相当、体型差不多的情况下， 哦， 如果一片跑过来，我们真的只能通过衣服来区别谁，真的。原来我家楼下有一个泰迪群， 哦， 就是他每天晚上有五六只，都是那个咖啡色 的 那个泰迪， 棕色的， 长得也差不多，体型也差， 毛修的也差不多， 真的。我就每次我从那边上遛狗经过的时候，就看见哇就跑在一起，速度也很快，交叉我就眼花，然后最后我就问人家，我说你们怎么区分？因为我真的看不出来他们有啥区别。 看着装， 你看我们每天穿的衣服不一样，那个是超人的，那个是这个，所以我觉得穿衣服穿鞋除了像你刚才说的有实际功能， 哦， 还有一个就是能认得出来自己家的宝贝， 哦， 感觉在说圣斗士的这个假假如意，对，圣衣服一样。 您说是不是？是不是小泰迪有时候就是需要通过衣服来辨认？看不出来呀，啊， 如果不是仔细观察的话，大一眼确实容易混， 对吧？就长一样吗？ 对对对对，但是确实仔细观察呢，脸型啊，包括是鼻头颜色呀，耳朵摆就是方向还是不一样， 对，你 也能看出来。 涛涛眼小， 对， 离着远 视力一般。 离着远看真的是混为一片， 对，一片棕色， 这个有助于辨别是一方面。 对， 我就觉得吧，他穿鞋啊， 嗯， 不有助于他这个脚垫的发育。 没错， 就是 其实确实是这脚爪在鞋里的话，他正常走路是能撑开一些的。 对呀，啊， 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动物能适应，如果是站在，他们的这个感受上呢，不穿应该是满足了他们的一个需求。但是也换句话来讲，真是冰天雪地，这狗一天就出那么一两次，它不像以前在院里生活的狗，我一天到晚在这儿我能适应。突然你说让咱不穿鞋不穿袜子站在外面，也受不了 、 都是各有优缺点。 所以我又总结出你们泰迪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小狗比较柔弱。 哦， 对， 就是 还真是 那个抗寒防暑的能力啊，相对尤其是抗寒的能力， 哦， 对吧？ 嗯， 你到冬天的时候，如果不给它穿点衣服，我经常见到好多小狗确实瑟瑟发抖。 哦， 所以穿鞋还是有保暖作用的。 哦， 对，是还有穿衣服这个事情呢，也是就是站在这生物学角度讲。个体越小的动物相对体表面积体表面积越大，它其实散热啊或者热传导这个散发热量反而是说越多，比如为什么奶猫奶狗也更加容易体温低，除了它们体温调节能力差以外，也就是小型的动物容易这样子。对， 这是一方面啊，这个您说了穿鞋也没问题啊，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呀，别太纠结，别一棍子打死，各家狗有一些狗是穿了鞋它不走的， 对对对， 既然它不 穿 就是它能不能忍受这件事情，咱也别折腾， 有的就特别喜欢穿， 对，有狗喜欢 每天都觉得必须还得换鞋， 还得换袜子， 哎呦我的， 给我晾鞋垫， 哎，受不了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脚垫一到春秋天的时候，尤其秋天比较干的时候，垫儿它会裂， 对，会有一些干裂的情况， 真的会裂，而且呢，就是有的裂纹很深的话，它的脚也会疼。 哦，真的，你家狗裂过？ 我家狗确实裂过，而且呢，我当时呢就问了大夫了，抹那个专门他们弄那个脚垫儿的那种东西， 防护油， 对，就抹那个跟护手霜似的，天天给它抹， 对， 抹几天还确实就好了， 有改善。它主要其实就是脚质上的一些这个连接不太好，有营养的关系，也有一些护理的关系，比方洗的时候，因为有 有些家我之前遇到过，家里拿墙挖四不是拖地板吗、 哦、 然后那只狗、 哦、在地上， 对，然后狗是直接光脚踩的，它那个脚垫就有一点灼伤，换清水拖地之后就有改善，就是每家情况都不一样。 哎，那像脚垫它裂了问题大吗？ 看它的程度，因为我遇到的大部分情况这边还是和护理有关系、 嗯、 就是我遇到的大部分是刺激性的，因为皮肤专科现在如果大家按专科来看，以这个问题来找我的比较少了，我的经验上可能没有说专看皮肤病、 哦、 专看裂脚， 对， 专看脚部肌炎的， 赵博专门给人家看脚的、 哦、 每天看300多只脚、哦、 北京第一刀， 哎，对，28个肌炎 集合了济南扬州的刀 就是看一下，通常还是基础护理来，因为潜在的问题会有很多，像自体免疫性的问题、 嗯、 或者一些寄生虫还有营养还有等等等等引起的问题，会引起呢就是脚垫我们叫角质化、 嗯、 这个过程受到影响，那它除了脚垫之外可能身上其他地方还有问题，如果单纯只是脚垫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考虑的方向就不太一样，这就另说了。 明白了，好嘞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身边的伴侣动物，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CHWL876 马上回来。 You be the DJ, I'll be the driver. You put your feet up in the getaway car. I'm flying fast like a wanted man. I want you, baby, like you can't understand. Oh, love on the wheel.Found a message in a bottle we were drinking.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 hate your guts 'cause I'm loving every minute of it. Gonna hurt me. My clothes are dirty and my friends are getting worried. Down there below us, under the clouds, baby, take my hand and pull me down, down, down, down. And I'll be dreaming of the next time we can go into another serotonin overflow. Love on the weekend, love on the weekend. I'm busted up, but I'm loving every minute.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近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包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包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哎，老伙计，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来自美联综合的大夫杨大夫，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小花居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啊，说这个昌平区的雨特别大 哦， 啊，出来玩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了啊。而且呢，好多我又刷新了一下我的朋友圈，确实好多地儿的天儿啊都已经特别特别黑了 啊，真的呀。 哎，说是据天气预报说啊，咱们北京呢今天傍晚和晚上呢将会有一个极端天气的产生，但是呢这个云来得快啊，去得也快。 对，因为这两天啊一直我看那个天气预报都说有雨，所以我就已经四天没有洗车了 啊， 但是一直也没有下。 对， 我就希望它赶紧下。 可能你们家还是不够远， 一下车， 你回一趟那个口外， 回一下张家口。 哎， 张家口其实这两天我爸说确实下了两场了， 你看你看是吧？嗯，赶紧 我 家去吧。 要不我一会儿就往昌平开， 哎，可以 吧？那儿不是正下着呢吗？ 对对对， 我拿个抹布，我就 顺道洗洗 边 儿。有可能下的也是冰雹什么的 啊， 其实戴帽子。哎，今天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啊，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主要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腿的啊，100种伴侣动物的瘸法啊。刚刚我们简单的说了几种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对 ，CHWL 猫的狗 876， 杨大夫一般都能回答， 都可以，都可以。接下来咱们刚刚说完了脚垫啊什么的，说完这些，咱再说个其他的瘸法。 瘸法的话呢可以往上挪，刚才不是说脚尖儿这边吗？哎，其实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有些家长没发现，指甲这个事儿，我已经遇到过很多猫家长和狗家长忽略了。 嗯， 狗狗呢是因为有一些狗可能平时出门跑的不够多，它那指甲长得长， 哦， 再加上万一它指甲也是黑色的，有些家里不敢剪，怕剪着剪着然后这个血就流血了，但是呢越不剪它这个指甲当中的血管呢会越长越长，长到后来你能剪的这个范围反而越来越少。 哦， 大家不一定会瘸，只让狗站立的那个姿势很奇怪，大家要想象自己站着的时候那个爪子老是冲上，就是顶着狗的那个脚，这个很常见。 哦， 最常见的是不太出门的狗，因为它不能疯狂的在，有常见，我遇到过一些，就是只要他呢在外面， 泰迪就不用出门啊， 好多都是， 好多都是在家里，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但是家里边反而护理比较精心，经常洗个澡啊，洗澡了顺便是吧，这里边收一收， 哎， 那边收一收，好一点 就没事儿。 对， 哎， 比较常见 挤妈妈， 对， 说 比较常见是说就是半大不大，然后呢护理的半精心不精心，既不想出门在家里，又不想就是常看着点的。 哦， 来了医院的时候发现指甲特别长，就很难办。 嗯， 也极端的方法，但是那种很疼。我知道有一些可能美容的方法是跟家长说啊会出血，但是我们要给他一个就齐根剪断，摁住咔咔咔剪断之后滋滋冒血嘛，摁止血粉摁上，但他重新再长再定期修剪呢慢慢就能调整回来。可是在我觉得醒着的时候这么给狗剪也有点太过分了，所以有一些美容店真的就是很古老的很古老的方法。 哦， 那咱们现在有条件 是 何必何必那么处理呢？何必不是说好好预防一下？而且猫也会，猫呢五个脚爪，很多猫自己去杠爪子嘛，倒是不太担心中间那四个特别长，但是里面就是最靠近自己身体正中线的就是特别短的那节，遇到很多猫会长长了之后呢，它长长它是绕着圈长的，长长了之后绕过来就扎到自己的脚垫里， 哎呦， 流血，然后猫呢也会疼。嗯，来了医院的话那没有办法，只能剪断然后从肉里拔出来， 哎呦， 这也是最常见的原因。所以家里现在要有宝贝的赶紧把那个爪子抱在手里看看。 嗯， 这指甲合适不合适。 嗯，太理解。 我们家狗还算出来溜的比较勤的。 嗯， 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我觉得啊就是经常出来溜的好像一般不太 就还好， 它就可能不用你专门去捡了，因为这些狗狗在地上跑的时候呢自然它会错到一个合适的长度。 哎，对， 这就不用担心。 因为我家狗就从来不用捡，因为它每天的活动量非常大。 嗯， 然后经常是一会儿又石头的地，一会儿又是土的地，一会儿又草坪。 嗯， 反正它每天指甲都不会长太长。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一般 就还好。对， 尤其是家里吧，就是又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它又不怎么出来的这种狗，可能 对对对对对，这种有问题。而且上一次我记得涛涛咱俩上节目的时候， 嗯， 大夫说是地是在长在腿， 狼爪， 哎，对，那一点是容易忽略的。 那个地方呢，就是等于没退化，多长了一节，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这一节吧，它碰不到。 碰不到地板，碰不到任何地方，它容更容易指甲长长了扎进去。 我觉得它好像也不怎么特别 长，就没有指甲。我回去还专门摸了摸。 看狗、 啊， 我之前遇到过有一个狗长了七个呢，就那个狼爪长了俩，然后指甲很长，都会勾进去。它容易什么呢？就是碍事儿，有的时候意外，这个指甲就刮在什么东西上。扯了一下，对，有些家长要求就把这个没用的地方切掉，可切可不切，如果不碍事儿的话就不用管。 对，因为我专门看我家那个狗那儿，它那个指甲好像一直也不怎么长。 我们家那个就没有。 分，就是分动物，真的是分动物、 哦、 遇见特别长的也有，就很像以前咱们看，以前有人破那个什么世界纪录，一定要留着自己的指甲，都没有长得笔直的嘛，长长了之后都 是 弯 弯 曲曲 的、 就是的，对对对、 哦， 动物那个也是， 哦、 也是，那就咱们就可以从下往上慢慢捋嘛， 好好好， 指甲最靠前面的嘛，指甲之后就是甲床。 啊， 甲床一般如果说是外伤啊、感染啊等等的引起的问题能看见、 嗯， 再往里面挪一挪脚趾缝。 嗯、 刚才正好那个休息的时候给我们主持人看了一下、很多狗容易出现的一个皮肤问题叫趾间腺囊肿，就是它那个脚缝之间皮脂腺有的时候会感染，会化脓，会肿一个大包、因为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狗来了，它去其他的地方呢，人家一看是个包，就是肿瘤、啊，转诊转给肿瘤专科医生看，其实是皮肤问题，就转到这边来了。那肯定先做最基本的穿刺取个样看看嘛、里面就是大量的感染的炎性细胞，有点细菌，它是趾间腺囊肿的，不是肿瘤。吃抗生素，做一个局部护理，做好清洁，那两三周慢慢就下去了，就没有问题了。但是那个狗一开始它没有瘸了，只是说哎家里发现这个地方有个问题这样子。那脚趾缝，然后咱们爪垫也说过了。再往上面说的话就是腕关节，就是咱们如果是看猫和狗前面就是长腕关节。后边的话呢叫直腕关节，这个字儿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大概都是一样的，就等于是咱们人的脚趾和手掌，以及人的脚趾头和这个脚背，这个位置也有可能会出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常见的如果瘸的话，常见原因还是骨折，各式各样的骨折，踩一脚，然后被车压，这都是常见的。哦，还真是，我们上周医院应该是来了三到还是四个。有把那个腿全部粉碎性骨折的、有撞到皮破裂的，有咬伤的、好几个都是没有牵绳的、这 个 说了，对对对，我们也 在那个 ICU 里边， 对，大半夜的撞车， 哇，真的 撞皮破裂了。 我一进去，因为我家狗要在那儿给他那个包嘛，我就看见他们那儿有一个透明的那么一个箱子似的， 吸着氧呢。 对，我说这里头又是氧气瓶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 ICU、我那个狗就躺在里边就基本不能动，说是车撞了一下、把 皮 给撞 了，因为皮一旦出血没止住嘛，哗哗出血，这就反复呼吁家长出门一定要拴绳，一定要拴绳、一定要拴绳。 还有一个是被一个大狗给咬了是吧， 咬的有，然后有一只现在在我们医院住院的小泰迪，才六个月，他呢那个没拴绳，在小区里跑，被一辆货车呢从后腿压过去。他运气比较好，是骨盆没骨折，但是他从膝盖往下是粉碎性骨折，然后碎得太厉害，血管不好。他现在就是我们一直在慢性护理，没办法手术，脚趾头已经烂掉坏死了，就只能剪掉了。现在只剩下就是说小腿，就是慢慢要护理。他未来就腿肯定是得短，这是不得不缺。牵绳，就是反复在说一定要牵绳。 真的，就是 无论家长对自己的动物多么有信心，就啊，我们家的狗听话，它能跟着我脚走。狗可能很听话，其他交通工具未必听话，尤其是小的电动车或者自行车，那个很快的。 交通隐患。 就其实我们在周六的时候一直在说伴侣动物， 对对对， 我们也一直在呼吁什么叫养犬文明或者文明养犬啊。文明养犬呢，能做的只有狗狗和猫猫的自己的家长，尤其是狗狗啊，出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有牵引绳，这个呢是对狗狗是它的生命线。当然呢，我们也说了，这是对其他的人也是一种尊重， 没错， 因为毕竟和您迎面而来的人，有的可能他真的是 怕 狗， 害怕， 很怕。 您不管是大狗小狗，他可能都会非常害怕。您牵着绳，他就会心里安定一些。 对， 同时呢，您还能把您的狗狗的生命，就用这一根短短的绳子，您就能挽留住。所以出去一定要牵引绳啊，一定要带着。还有，他拉的屎一定要捡起来，好吧？ 随身带着这个纸和塑料袋啊，随时捡。对，因为有些时候。 就养犬和不养犬人之间出现纷争，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这种小事，对，没收这个粪便的人呢，然后让邻居产生一些抱怨， 嗯， 因为可能有一些家长这两天也在朋友圈里看见消息了，说北京开始有人在这个香肠里下毒药，挤起毒狗，什么目的咱们且不说，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因为一些不文明养犬的人，让一些呢情绪比较容易极端的人产生了不良的感受，那遭殃的是好好养狗的这群人，所以大家还是从自身做起吧，然后影响周围的人。 对，我们那一片啊，就有一个男同事啊， 嗯， 就是他们家的狗狗 从来不捡屎， 对吧？而且他们家狗狗就拉中间，从来不 马路中间吗？ 对，就马路中间，就你走道的中间，而且就连看都不看。 嗯、 有一次我实在不行，我说前面那位，你能不能把它捡起来？ 嗯。 嗯， 然后才拿一小棍儿拨了拨了拨了，我说您拨了到这草坑里也算一回，对不对？您也别让它留在中间啊，对不对？我们这些养狗的全都被您给耽误了，您知道吗？您这叫一锅了是吧？ 什么 坏了坏了，对不对？ 啊、 是不是这意思？ 好、 啊，就是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就遇不到他们，你也没法当面跟他们交流啊，所以确实有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要呼吁大家文明养犬啊。嗯，来吧，继续，咱这插了一个这个，咱们也插一个问题， 看看问题啊。这儿那个静候等待说，我家的阿拉斯加快一岁了，公狗，这个两天前呢，腿稍微有点弯，是不是需要补钙或者锻炼？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说小狗有时候你看着腿有点发软的那个劲儿？ 有可能，我不知，但是他得跟我说清楚是前腿还是后腿，还蛮重要的。 他说前腿有点弯， 前腿有点弯。 他是两天前腿有点弯，还是两天前腿有点弯？ 对对对 对， 就这个断句，我理解是两天前腿有点弯。 两天前看不见的时候吧，特别特别不能够理解。但是是这样，软骨。就咱们说的什么软骨病啊，目前来讲在生活当中很少再见了，就是说佝偻病等等问题、 嗯、 以前自己家拿棒子面喂狗的那个年代，这个动物发育期钙含消耗比较大，然后补不足的话出现的问题常见，现在还真是罕见了很多。但是反而呢，遇到过一些这个想要做自制粮的家里边更容易出这个问题、 嗯、 他们呢当然了，想让动物吃的天然一点，可口一点，这个动机是好的。 嗯。 但是没有一个基本营养知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水煮鸡胸肉加水煮西兰花啊，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加值食物。吃着吃着吃着，尤其是幼龄动物，就会发现怎么畸形，这个胸骨畸形、脊柱畸形、各种畸形， 嗯、 就是因为呢缺钙导致的佝偻病。这个我们也确实是遇到过。 嗯、 那换回来讲，如果它营养是均衡的情况。即便补钙，其实动物对于钙的这个摄入是有耐受的，在它正常膳食平衡的情况下再额外补一些钙，身体能够调节，不至于说啊，我吃了全家狗粮，我给它吃了点钙片，我们家狗一定有问题，不吃钙片怎么怎么样，一定，其实也没有那么严苛，因为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大型犬或者说是运动犬，或者是它长得比较快，有可能它的钙的需求量就是比较高，你给它加一点毫无关系。但是又说到关于腿弯的这个问题， 嗯， 腿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啊，且先不说是软骨病，就是还是得拿鸡翅膀说，因为很多家长可能理解不了，就是鸡翅膀里不是有一段是两根骨头吗？ 哦， 这两根骨头， 翅中 一根叫桡骨、 哦， 一根叫尺骨。主要支撑作用那个就是比较粗的那根是叫桡骨，后边那个辅助的叫尺骨、 嗯。 这两根骨头如果不能一块长，就是长的速度不一样快，就会产生呢让这个腿长着长着就拧劲儿了，要不然就往外撇，要不然就往内撇。然后呢，这个骨头往上就是桡尺骨往头的那个方向，它们两个应该拼在一起构成一个圆弧形，这个圆弧形再跟这个肩膀的那个大臂的这根骨头形成一个关节，所以呢如果这个桡骨和尺骨就两根骨头长得不一样快，导致它产生关节的那个面不是一个圆形，咱们就想象像个台阶形， 嗯， 那它一走路一定也会疼，那么也会瘸，这些问题是大型狗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会把它概括性的有一个疾病综合症，叫肘关节发育不良。但是肘关节发育不良里面有很多细节，就是桡骨、尺骨或者是大臂的那根骨头叫肱骨，就这几根骨头哪个地方出了点问题，它也都瘸。 嗯， 所以这个就估计有四种以上的瘸法了啊。 他那个又补充了，说是两个前腿、嗯、 对， 啊、 两个前腿。还是呢最好如果觉得这个情况在加重，或者说呢膳食改善，可以加一些钙看看，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狗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及早就医看看，因为有些时候光看步态不够，甚至需要 X 线片看一下。因为就是生长期的骨呢容易出现一种问题，一个叫颧骨炎，骨髓腔内的一个炎症，还有一个呢叫肥厚性骨病。肥厚性骨病是就是这根骨头它外边那个骨头外面有一层膜嘛，叫骨膜，骨膜上的一个抗进性的反应，它疼它也瘸，但是呢各有各的原因。这个骨髓炎的话或者是颧骨炎是骨头里面有问题，那个肥厚性骨病是身体其他地方，比方说有些小狗肺部感染，肺部感染了之后这个细菌，现在推测啊原因是这样子，那细菌可能刺激到血液循环，然后让骨骼产生一个骨膜反应，然后动物开始瘸。所以原发问题如果把肺脏感染，比方肺炎治好了，腿上的问题慢慢自己就会好，很神奇对不对？我之前还有微博上也发过一个案例，就是猫也很有意思。猫呢，老年猫有一种疾病叫做肺指综合症，那个指是脚趾头的指、也就是说猫的肺部如果长了一个肿瘤，它可能这个肿瘤细胞远端转移到脚趾头上、也就是你看见这个猫老中老年猫，哎，脚上长了个大包，你觉得是个肿瘤烂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的医生，就医生根本不懂，就可能局部啊，我把你这个肿瘤切掉拉倒，结果做完手术可能两三天猫挂了、这个时候才会想起来，哦，原发问题本来是肺脏的肿瘤，那治疗的方案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身体其实是一呼百应的，不单单是说、对 这个我觉得和那个中医的好多理论有关系， 各有各、但是身体是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没错。 中医你看那个李一涵大夫他们有时候就包括人也是，有好多大夫说，比如有舌诊，有耳诊，有人说你看你耳朵出点什么问题，他不光是看耳朵，他有可能怀疑说，哎， 对， 是不是肾有问题？包括你眼睛，然后有点问题，他不光看眼睛，中医可能觉得，哎，怀疑是不是肝有问题，就是他的一个脏器之间是有联系的状态。我觉得这在咱们中国好多人是非常能理解的。 但是我觉得人还是隐藏的有点深。你说要是但凡肺有点问题的，比如说是吧，吸烟比较严重的同志们啊，吸着吸着突然发现，哎，中指多了一泡。 哦，磨的 越来越肿啊！哎，我去看一下，这一肺可能有问题了，赶紧去治疗一下。 确实，肺肯定也有问题。 行行行，好，咱这样先进一条广告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即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借着这个静候等待的这个问题啊，咱聊聊那个补钙的事儿呗。 对，其实他刚才一说他们家狗是个小狗，腿有点弯呀。 你有经验啊？ 我见过好多，原来我们家狗就是经常一块遛的，有一个就是尤其金毛特别容易，就是你看那个金毛它个儿也长起来了，但是你明显感觉它每一次奔跑跳跃的时候 腿撑不住， 哎，没劲儿，就是我们一看就是哎小狗吧， 哎， 好像就觉得这不是个啥大问题，就是 长长就好了，是吧？ 长长就跟咱们那个人一样，光蹿个儿了， 哦， 没长起肉来，所以它有点支撑不住， 哦， 但是它那个心又是想往前蹦着，看着人家都蹦，我觉得是有点就是生长的骨头和你的肌肉没有跟上，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种是不是有的人就说，你看我们这是不是得补点钙，你看那有点发软。 对，其实补钙本身大家要知道，这个身体里钙是无处不在，只不过骨骼呢主要是靠钙和磷，然后靠了一些无机物来就是说支撑起来的，所以不能觉得吃了钙只补到了骨头，全身所有的地方其实都在补钙，包括说心脏跳动每一次能够正常收缩，那都是需要细胞的这个细胞液内外的这种钙都要平衡。因此呢，还是说补钙这个事情，如果说是生长发育期，尤其是大型犬，我们发现它肌肉无力，然后呢觉得可能膳食当中钙不够的话，适当的补一些钙没有问题，助于发展。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太纠结，真的不至于太纠结，别过多的补， 不需要吃过它超过生长的量，因为现在大部分卖的这些补钙产品，它还是会比较负责的告诉你说推荐每日服用剂量的。就因为我在这，我也在我们咱们吃的那个每日的这个维生素里边也是有钙 有 些，对吧？那我就吃一片得了呗，我也不用抓一把吃，就是。因为就看佛系啊，佛系养生就是差不多就行，不用那么可丁可卯的。哎呀，我吃了半片钙片和我吃了四分之三个钙片，哎呀，是不是四分之三不行啊，医生？差不多就行，因为身体它自己能调节。只是说大范围上要知道，它生长发育期需要额外的一个钙质，行，别补太过了，就差不多。然后呢，如果是说它走路情况比较奇怪。很多养大狗的家长现在也都是去做功课，就知道这些小狗，哎呀，先天性的这个髋关节容易髋关节发育不良，差不多的时候来医院拍个片子，看到了之后，咱们之前也讨论过嘛，有一些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病例，有一些就可以保守护理，有一些可能未来需要一个手术，无论是把这个股骨头切掉，还是做一个全关的这个关节置换等等，都各自有解决方案。说到底呢，就是一旦决定要选择一个家庭伴侣，多做点功课，因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是咱们不可控的，如果他天生注定这个腿就是该瘸，他就是这个大胯长不好，咱们通俗来讲就是大胯长不好，有办法。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就是身为选择他作为家里的这个人类，有没有在经济上啊，在各个方面都做好准备来应，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倒是应该考量好的。 那如果就是我们家是大狗啊，这个我就干脆甭管它缺不缺，我都按照您刚刚说的，我给它补点，每天吃一片。 肯定吃不坏，就是只要 不、 不要太过分的补，因为呢，在髋关节发育不良做了好多好多的研究，会发现髋关节发育不良什么叫多因素发病，很多原因，狗妈。可以遗传给小狗，然后这个生长发育期过分补钙会影响小狗，吃得太多会影响小狗，运动太多会影响小狗，单独挑出来一个都不一定有问题，但是这里面多摘了几个的话就有可能发病，很难预期。所以说真是选了一个什么常见的拉布拉多犬，现在比较常见，萨摩边境牧羊犬最近养了也比较多了，其实他们也容易有问题，不太容易出现髋关节问题的就是灵缇，那种肌肉特别丰满，就是后肢肌肉非常强劲的动物，可能和品种有关系。但是既然咱们也觉得金毛性格可爱，哈士奇二归二，但是哈士奇也可爱。 那个、小丹大夫，是不是我们家的哈士奇改变了你对哈士奇的印象？我们家哈士奇是不是长得就不二？ 不二，长得真不二， 真的 是不二。一副很懂事的表情，这还真是。 是， 对， 这就跟这个去幼儿园接孩子一样。 对， 老师，你是不是说我们家孩子特可爱？他说，哎呀，特可爱，特可爱。 我没有逼杨大夫的意思。我们家的哈士奇长得是人见人说， 确实是很可爱。 边上的那一户都说，哎，你们家这个长得完全和二哈不一样。 好。这个母不嫌子丑的，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一会儿咱们再聊点专业的东西啊。有任何的关于伴侣动物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白色的光跟着太阳跳起舞了，无限延展的海洋，伸手于你也是说。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

9553。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呢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而且呢聊的跟这个瘸有关系。 哎、 啊、就是跛啊。 对。 就是这个咱们刚刚聊到了。咱们从这个指甲就开始聊了。肉垫啊。 从下往上捋啊。 对，现在咱们走到了这个狼爪的这个部分。 狼爪 是 就是 还是指甲的一部分。 哎，还是指甲的一部分、 啊、 是吧。 再往上就是腕关节 了。 腕关节大概咱先讲前腿嘛，腕关节。 嗯。 那这个腕关节呢，因为我有个客户刚才刚发微信，强烈要求聊聊他们家的小狗。 哦、 他们家的狗呢名字就叫瘸瘸。 哎 是一只救助的小狗。这只小狗呢小的时候受过外伤。但是呢它受了外伤之后，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受伤了之后瘢痕组织会没有弹性。那个小狗呢就是前腿腕关节那个地方，无论之前发生过什么，反正长上了，但是长上了之后呢那个肌腱就短了一截。就等于他的这个腿呢就像一直像一个勺把 一 样，他腿没有短，但是他的爪子伸不直、 哦、 就是他的那个腕关节是没有办法正常往前打开的、哦、就永远像 皮筋勒着， 对，永远都是这样勾着个手。 那他 勾着个手， 他 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就瘸呀，一条、 哦、 他就真的是一条腿 长，就这边没法着地， 一条，对，一条长一条短，然后短的那节人因为他这个腕关节打不开、 哦、 他走路的时候这个就等于人的手背、 哎、 等于人的手背那个地方就一直在地板上磨、 哎、 磨磨磨磨磨就容易磨破，或者说呢蹭的比较久，那个腕关节就蹭了之后容易积液、 哎、 时不时的 看 之前 穿鞋，我觉得 他们家很用心的给他做了一副假肢，因为我们之前尝试过说弄一个轮椅，像原来那个神雕侠侣那样弄一个单肩的、 哦、 然后背在这个穿在脚上他会啃，然后家里后来没有给我拍照片、 哦、 就真的是请比较手工好的朋友在给他做假肢，弄了一个东西呢套在他那个腿外头、 嗯、 就即便腿伸不直，但是呢让左右前腿是直的、 嗯、 他走路能保持平衡的话就不瘸了。 对 、家里得瘸瘸。 但是那个杨大夫问个问题啊，因为我前几天跟一个打球的朋友，他说他跟腱断了、 嗯、 断了，然后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吗，他就给接上了、 啊、对，缝上 以后，然后他就说会感觉短一点，因为那个筋抽了嘛，就是你感觉还是、 它的弹性会下降。 我说那个你走路啥有没有啥问题，他说你不仔细看不出来，但是他这个筋、 嗯、 你感觉他是一直揪着你的， 嗯， 然后你还是感觉会有一点点瘸。 对， 但是他说你通过咱们老说能拉这个筋包括抻它、因为它是个皮筋嘛， 它是个，对，纤维， 就等于你可以通过后期 复健 可能让它把它就抻长一点，就又正常了。 对 那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它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通过比如说复健可以让它那个筋就跟咱压柔韧似的把它稍微压回来、这样是不是能好。 理论上可以，但是那只狗这个腕关节就是已经就是弯得非常厉害、如果想要通过复健的方法把它扳直，可能这个期间狗不像人意志力那么强，你说你天天扳它可以尝试，但我觉得疼痛感会比较强，因为收养那只小狗的时候是5-6个月，就是快成年了、但是现在活得挺开心的，而且成为家中一霸。 哦， 瘸瘸，家里发过来那个消息， 这才是鬼脚瘸。 哎，对，他是前脚瘸，但是家里就是也是希望什么呢？给这些流浪动物多一个机会、领养代替购买。就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家庭伴侣，然后呢？也不是那么执着于一定要某种特殊品系，就可以和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共享人生嘛？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好啊，这是又说到了一个特例了，算是。 对，这个是软组织外伤引起的，那就是说它功能性的这条腿，就是腿不一样长这种问题。 而且我觉得像狗狗的话，前腿好像有什么问题的话会非常严重，就跟我们的手指头如果少了大拇哥的话，基本上就是 对， 算是残疾的那个级别就会 高很多。级别比较高，因为狗走路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负重还是在前腿的。说一些极端案例，因为有一些动物外伤啊等等情况，或者说是一个严重的骨骼上的肿瘤，骨骼的肿瘤，骨肉瘤，大狗的话呢非常不推荐 虽然非做不可，因为那个骨肉瘤一般外科切除就是要截肢术。 嗯， 但是截肢术呢，如果是后腿切了，狗飞奔如常，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嗯， 但是前腿如果是没有了的话，那狗靠着一条前腿或两条后腿走，小狗可能还好一些，大狗的话生活质量会特别差。 我觉得站不起来。 它能站，但是它很难保持平衡。 嗯， 就是小狗和大狗也是有区别的，因此说缺哪条腿也蛮重要的。小泰迪他们运气比较好，他们经常是后腿有问题，所以说你前两条前腿没太大问题，后腿三个腿蹦得挺快，不影响它的奔跑速度， 是 吧？ 确实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髌骨发育不良的狗在实际上没有及时的被治疗，没有及时的被诊断，因为家里觉得哦，它就瘸一瘸嘛，不太碍事。问题在于等它到年纪大的时候，如果说刚才我们讲了半天的这个髌骨脱位，它每一次脱位都会在软骨表面磨损一次，时间久了之后产生一个严重的骨刺，狗是老的时候遭罪。因为骨刺的这种东西，就咱们叫骨赘，它生就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骨骼表面。 是的，是的。 它老的时候会痛苦程度增大，所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过激医疗。就是如果这狗确实没太大问题，仅就是说有髌骨脱位，但是临床症状并不明显的时候，确实没说非做手术不可。可是如果确实已经很严重了，为了考虑到未来不发生骨关节的问题，我觉得家长可以考虑找一个合适的医生做一个合适的方案来沟通，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手术。毕竟如果这个膝盖骨能够让他在还没有骨刺的时候，以后就通过手术就坐在这个膝盖正中央，不要再滑来滑去，滑进滑出，那未来的生活品质当然会好。 因为那个你看那个杨大夫刚才说到，如果大狗前腿要截肢，我那天我真的考虑了这个问题，就是刚刚发现他这儿有一个大脓包，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对， 然后那个送到他们那儿是那个大夫，不是姓李，好像是 啊，对，我们的李生元医生是我们的外科专科 医 生。 李 医 生，李医生就跟我说那个这个要看一下，如果他那个切掉的话，发现他是一个肿瘤，或者因为他们要拍那个 X 光什么的， 对， 就是说如果是肿瘤的话，有可能会有截肢的风险。 对， 哎呦，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 心里咯噔一下。 对，就是我就想要不要受他这个，让他受这个罪。就是他如果是一个肿瘤，又和骨头连着，他有可能会扩散，比如肺部啊什么的。他，我就当时想。哎呀，我虽然这么说有点残忍，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癌症什么的，我会选择不给他做了，就是让他高高兴兴的这么活几年就得了。不然你切掉，你说他那么大狗，就像刚才杨大夫说，他一条前腿没有了，你让他走他也走不了。 对， 就是， 他走的不会很好，小狗可能好， 对， 好调节。 你想他一个50斤的狗，就是那么走，他生活太，我妈也说，我妈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咱就别给他做了，就是说他生活没质量。但是后来就那个李大夫看完那个片子一看，说他这个 就粘液囊肿 和那个骨头啊分离的很清晰， 对， 就是和骨头一点关系没有， 就 然后就切了。我觉得哎，心里还是那个挺安慰。但是我后来又因为这一阵狗住院嘛，我就联想到好几个问题，也可以跟那个杨大夫探讨一下。就是现在好多就会长一个什么瘤之类的， 对， 是所有医院都能做那个你们说的什么细胞学检验之类的这种吗？因为你看我家在张家口嘛，明明也是可能以后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生病了，在外地的医院可能医疗条件没有北京这么好，不光是人的医疗条件没有那么好，你发现狗的医疗条件确实也不如这边。 对，对， 然后在那边诊断的时候，人家就说可能要做一个这种检验。穿刺，他当时只抽了一管血，说只能看一个红细胞白细胞，说我说那里头能不能看出是癌症呀，还是什么瘤，他说这个我们也要送到北京去检验。是北京的医院都能检验吗？还是只有那么少数的几家可以做这个检验？ 我觉得站在我目前掌握的知识，细胞学检验尤其是体表长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咱们呢用一个小针穿刺取出来的那点东西，就它有一个词叫细针抽吸。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回忆一下打针的那个注射器针尖不是很细吗？咱们用这个东西在肿瘤上扎两下， 肿块上扎两下，就相当于想、嗯、就想象于就在豆腐上切，总会有一点东西塞在那个缝里。 哦， 然后呢，把它打到玻片上，会有薄薄的一层细胞层。 嗯， 通过它来进行判读，它会提供很多有效的信息。如果局部是有感染的，局部是有细菌，就是炎症，我们能看见白细胞啊、红细胞，有些时候能看见微生物，能看见什么球菌被白细胞吞噬等等，它可以提供呢一些验证。但是细针抽吸只有在你获得一个阳性结果，就是说我能做确诊的时候，它才有价值。因为比方说依然是身体上长的一个肉瘤，有些恶性的这个软组织肉瘤，它那个细胞呢长得比较紧，就不太容易被针尖戳下来。 对， 你扎了之后什么都没推到，只是因为你没有取到样而已，并不意味它不是肿瘤细胞。这个时候就真的要考虑换其他，比方说采一块样叫组织活检了，组织活检要挖一块组织送去做组织病理切片，这个都相应的是更准一点。但是我觉得以我的理解，细针抽吸并不是一个很难的技术，它的标准操作流程只要照着教科书般的标准操作流程来，你漏诊的概率还是小的。就是我觉得思路很清楚，就像做菜一样，你根本就不需要是一个说我有一个 就是一个 创新， 对，一个基础技能， 你照着基础流程来操作，可能有一些细节在于说操作的时候采样手法不是很好。还有一个呢，确实显微镜很重要，想要做一个很好的细胞学采样，如果这个显微镜的质量不好，同样的病变比较普通的显微镜，就像咱们上中学用那种显微镜都不太够，你看不到而误诊了或漏诊了的话，那就很可惜。也许你样本取得很好，还有一些细节，包括说即便我样本取到了，那化验室当中的染色是不是按照一个常规的操作去做，比方说用了一个比较脏的一个染液，染出来的尘渣特别多，污染了你没法读，也很可惜。其实 说到底呢，我觉得事情只要你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正确的方法去做，你犯错的概率很小，反而是大家觉得，哎呀，我这个地方可以凑合凑合，那个地方可以凑合凑合，凑合到后来什么都干了，什么结果也没有，那也很不合适。所以我觉得能不能做呢，取决于这个医生用心不用心，取决于设备靠谱不靠谱。我觉得 就说了这么多，我终于有一句听懂的了，中间好多都听不懂，但是大致的意思可能还是我觉得用心不用心是二说啊，觉得可能还是一个经验的问题。 一是经验，还有我觉得可能设备， 好好学，对， 设备 也 确实有 差，设备也有。 对，您 在外地 显微镜就有问题吗？ 因为在外地啊，就是他那个宠物医院，他还不像那个公立医院，就是像咱们是政府有投入的，他全靠自己， 没错没错， 全靠自己。就是我就看，就是我去他们转诊中心的那个器具，你看着就和一般的那个医院的，我 不一样、啊、 就是我第一次去我们家那儿那医院、 啊、 哎呀真的差太多了， 是是 是 是， 就 是 人家那个 B 超包括那个各种检验的仪器，你觉得是要啥有啥，那边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黑白的 B 超、 嗯嗯嗯、 我觉得他自己也会考虑投入的问题。 这个不光是医院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差别更大。 嗯， 您就简单的从一个美容来讲啊，就会差别很大。我过年我回去之后，我就找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啊、 拿了个双眼皮， 哎呦我的天呀那是整容，哎呦我的剪的那是历史最丑的阶段了，我跟你说真的我都无法忍受，我都想自己上去给他剪一下了，就是丑的都没法看啊，就是这个没办法，这个得慢慢来。 对 啊，慢慢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这就了解到一个他们那个大夫心理的问题， 哦， 就是你们是不是会非常烦那种好像对于这种医疗知识又懂一点， 就像你这样， 但其实呢又不太懂就是这种经常跟你们问一些问题会不会有点烦，因为我怎么体会到这个，就是一开始我家那个狗不是它不长了一个包嘛，然后我就赶紧问耿大夫呀，问他们说那个这还得确诊，要做一个细胞学检验、 啊、 就跟我说， 对对对， 我只记住了这一个词、 啊、 因为别的我也听不懂嘛、 啊、 我就到跟那个接诊的我们那儿那个大夫说，我说他这个是不是需要做一个细胞学检验 啊， 然后那个大夫就非常不高兴、 啊、 大夫就说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来了这儿以后你就要听我的、 啊、 如果你不听我的、 啊、 你就到别的家去看吧、 啊、 就是我因为我觉得 明白了明白了， 我不太懂这个、 啊、 是不是这么问会那个刺痛到你们医生的自尊心。 我觉得这个呀真的是常见的社会上常见的一个现象，就叫信息不对等，对吧？ 对，就是 很多很多人都是在借助信息不对等的这个特点来达成一些目的。我个人倒是觉得因为我们同行之间沟通太正常了， 一开始刚毕业，我也是个大草包，也什么都不懂。但是既然不懂就去学，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尤其是在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我觉得大家也都有这个阶段。但是要牢记，我现在可能是半瓶子的阶段的时候，就再稍微 就不要跟人家医生乱用专业词语 啊。不，没有这个。如果家长做功课，其实我反而我现在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也在督促医生，如果你自己还对自己曾经学的东西很满意，很有可能家长学的反而是，比方这个家长阅读搜索文献能力很强，他是一个能在 SCI 上发那种高分的论文的人，他去查了论文，他把最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了，你都不知道，直接拿着文献来找你的时候，医生就傻眼了。所以说我反而是非常喜欢，如果家长都有这种态度的话，我还觉得蛮开心的。毕竟这也是大家互通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也是网上求医，论坛上的网友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你为什么什么什么， 明明说的，明明现在经常干这个事儿，给他们那些人出谋划策。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国外也有嘛，他就叫 Dr. Google，就是叫谷歌医生，那转成中文，咱们就是百度医生，就是有什么问题先搜网上网诊并不说是坏事，毕竟有很多人努力的在做这些医疗科普，关键就是确实真假难辨。有些写作的人根本没有医疗背景，或者说呢他自认为有医疗背景，但是他理解错了。所以呢现在经历了这些各式各样的小风小浪，因为毕竟还年轻，也不好意思说大风大浪，以及和国外的很多老师不停的去交流接触，得到的态度就是态度在变。以前就觉得说，哎，就是他家对，你们家一定不对。但现在发现说，哟，你们家其实这么理解也对，你们家这样子也对。那只要找到最核心绝对不能够触碰的这个问题，只要把它避免，很多疾病都能治好。 对， 也有很多疾病怎么也治不好，也就是说呢怎么都能治好的你也不用太高兴，并不是因为你医术高，而是因为动物机体本身在这个方向上对了，你怎么助力，你给 A 抗生素它也能好，给 B 抗生素也能好，那你就没有什么可高兴的。还有一些情况下是这种疾病目前医疗状况怎么着也治不好，你是 A 是 B 也确实没有办法挽救的时候呢，你就只能接受现实，要不然的话医生就是神了，我们就真的就再也不会遇到任何动物走掉的情况。因为今天很不幸刚走了一只小猫咪，它是这个就是从其他就是带回家了之后呢，一开始就有一点呼吸道症状，但是呢跟送猫的那边联系的话，那边就跟他说啊，没事儿，你给他滴一点那个滴鼻剂，我给你寄个滴鼻药，给你寄了个眼药，说你滴滴看，拖了两个礼拜，前天还是大前天急诊来的时候就已经喘不上气了，拍了一个片子，因为小猫其实肺炎的并不常见，那只小猫半侧肺已经没有功能了， 哎呦， 然后再抢救再怎样结果还是不行，就还是走了。可是早一点，就是说如果不是听人家说，人家说滴这个好用， 对， 还是早一点来医院的话，至少医院有一个客观的检查，至少验血这是客观的吧，它白细胞那么高，这是能发现的，没有人为主观因素在里面，早一点发现也许不用就不会走掉了。 哎呀，现在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要做一个学习型的人才。 对，但是要懂得怎么学，也不是说看见什么都得信。 对， 但也别看什么都不信，这样也不好。 对， 我觉得就是到了医院，相信医生肯定是没错的，对吧？除非那个医生看起来非常不专业，那你可以换一家医院。 是， 但是一般的时候，我觉得人家毕竟是专业的，比咱们这些在网上查的。肯定是要强很多， 对，没错， 对吧？ 没错啊，人的，但是呢，也站在我们病患者的角度来讲啊， 对， 医生呢也要耐心一点，跟我们有一些知情权，对不对？ 当时真的要不是我现在年龄大了呀，我当时真的就生气了，因为我真的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说话态度还是挺好的，我也不爱跟人家。 曹操一般都是先礼后兵， 真的， 您好，去。 我真的是态度挺好，而且我觉得呀，我问的那个也并不是非常无理取闹的问题， 是 因为一看到那个流又是他们告诉我的，我觉得应该还是你就告诉我需要做或者不需要做，或者说我们那个一会儿再看看，我觉得这三个答案我都是可以接受，但你说你如果不相信我你就换一家，我觉得这个我就听着有点不 舒服。我觉得一定会有大的发展的啊，2022年一定会一下上一个台阶的。 对，我们成为了奥运城市以后是吧？ 对， 整个宠物界的服务也提升了是吧？ 你估计你们家的那个可能会去 征用去做拉雪橇去。 哦，那这年龄有点大了，已经11岁， 那就 作为 木兰替父从军，赶紧产下一子， 站在那个山头上作为一个精神领袖，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好嘞啊，聊了好多的闲篇啊，当然呢也是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正确的面对您宠物发生的一些问题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依然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咱们主要聊的呀就是猫猫狗狗他们有的时候呢怎么的呼呼悠悠的就瘸 了 、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争取能把它说清楚了，一会儿咱们再聊一聊。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和音乐，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手头的红豆无人慌，问候听见寒冷声就为谁消瘦，月下唯有我的身影都该与谁厮守，酒入喉却解不了愁，芙蓉花又寂满了枝头，奈何别难留，漂泊如江水向东流，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我独酌山外小阁楼，饮一夜相思愁，最后让人烦忧，心事难受，山外小阁楼，我沉一夜消愁，放思念随风漂流，向东流，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我独酌山外小阁楼，饮一夜相思愁，最后让人烦忧，心事难受，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和您一块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伴侣动物。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美联综合的专业的赵大夫、 杨大夫、 杨大夫，抱歉啊，杨大夫，欢迎您。 嗯，大家好。 哎，今天咱们聊的呀是这个，就是关于瘸了的问题 啊。 刚刚呢，咱就继续还沿这个话题走呗， 往上走吧， 往上走呗。 啊，那刚才咱们直接先，因为骨骼这节长骨更可能问题也更多，咱们直接跳到关节也说吧，因为时间有限。 嗯， 我倒是觉得家长呢对一个什么呢十字韧带这个问题可以聊一聊，因为呢，刚刚也给这个美国这个小动物骨科前主席在北就是国内的培训做了翻译，也是又讲了一遍前十字韧带问题，蛮有意思的，有些新的想跟大家分享分享。 哦， 嗯，有一个挺好玩的事情啊，就是关于前十字韧带为什么在动物上的撕裂比人的概率要多这个事情。 啊，是吗？ 哎， 科比得的就是这个病。 对， 哎，但是是这样， 韧带拉伤。 那个十字韧带，可能很多家长没概念，咱们可以这么想象，大腿和小腿之间。这两个骨头之间呢有一个交叉的韧带， 哦， 因为是交叉嘛，斜过来就叫十字韧带。 嗯， 有一根呢是从后往前，有一个呢是从前往后，反正就是交叉， 嗯， 它不是一个水平方向的一个碰撞。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前十字韧带。 嗯， 但是呢人和动物不太一样，人受伤通常都是外伤引起的，绝大部分都是像什么打球的时候，或者说呢，运球的时候，男生可能有那个感受，我这个球运住了，我膝盖一转，人走了，脚没跟上， 交叉步变向， 对，就突然就是人转身，脚没变，就是脚没跟上那个刹那容易撕断。还有一个呢，就是踢球的时候，踢球的时候，比方说别人铲你球，你这脚刚出去，咣一下从正面给你来了一下子，那个也很容易撕断。 杨大夫为什么作为一个女生，对于球类运动这么了解？ 他是对于球类运动的伤病特别了解。 啊，我是对于球类运动的这个， 以前教过一个打篮球的和一个踢足球的男朋友，分别都被他弄伤了。 然后但是呢狗的话呢和猫它就伤的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按照人的角度呢可以想象，比方我们不是正直站，我们想象像狗一样，就是说咱们趴过来的时候这个腿一直是弯曲的这个情况， 嗯， 你就会发现呢这个膝盖尤其是这个小腿叫胫骨， 嗯， 不是水平于地面的，它是有一个斜坡的。在这个斜坡的情况下，大家有想象每走一步都会有一个呢斜着往下拽的力，虽然现在拿语言描述， 嗯， 可能很多家长脑子没有画面感， 嗯， 但是他就想象咱们站直了走路和你半蹲着马步的时候走路那个膝盖负荷的情况不一样，对吧？ 哦，对。 近似来讲的话呢，猫狗因为他们四条腿走路， 嗯， 在这个解剖的这个前提之下更加容易让前十字韧带呢有一个容易被撕裂的力， 就是弯着反而更不好是吗？ 不是不好，而是说容易出现这种损伤。 哦， 也不能说不好， 哦， 毕竟人家这个进化出来四条腿跑步， 对对对， 是有它相应的一些协调机制的。 嗯嗯， 只是说像猫狗它的十字韧带损伤通常急性损伤也可能有，但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慢性损伤。就想象这根皮筋总在某一个方向过分的去抻着它抻着它抻着它， 嗯， 而且每一个动物呢因为腿弯曲它这个角度不一样，有一些狗呢这个腿弯曲了之后产生的这个斜向下的这个牵拉力更大，更容易，就像那个电影里演的，这一根绳子扯着扯着它，然后突然有一根崩开了，再有一根崩开了，最后全都崩开了，咔， 哦， 全断了。十字韧带也非常有这种特点， 嗯， 就像一个拧劲儿的一个毛巾一样。 嗯， 所以说有很多狗狗，如果和猫，其实猫也会出现十字韧带撕裂的时候，都会出现瘸这个问题。只不过呢，猫和狗的这个差别在于，猫比狗更加能耐痛。比方说猫觉得膝盖痛，哎，我不跳了呗，我就在床底下待着。 嗯， 可能它从开始出问题到很严重这期间可能长三四个月， 嗯， 家长才发现。而狗的话呢，因为每天都出去遛嘛，每天都会走，哎，家里及时就会发现说，哎，今天怎么走着走着这个后腿就是先瘸了一下，一跛一跛一跛走。哎，但是呢十字韧带的问题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像这一股毛巾，如果这个毛巾只是说这个绳索只有几根线断了的时候，它可能是时瘸时不瘸的， 嗯， 瘸就是断到一定程度就会瘸得很厉害了。 哦， 所以呢就 很微妙，就是说诊断上很多动物都是完全断裂了之后才想起来来医院看。 嗯， 那个时候呢通常就是断了很长时间都会有骨刺啊一些问题，那做外科手术之后愈后可能就没有说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效果好。 哦， 这些家里其实都是可以知道的，就比方说起码家里咱们这次听完节目有一个概念，就是哦动物也会有前十字韧带的问题。 嗯， 那么你就可以去难为一下你的主治医生了。哎，我们家狗瘸了，医生，我们家狗会不会前十字韧带断裂啊？你去烦一烦他。 医生就说：“你来这儿你就听我， 你就听我的。 你问那么多问题干嘛？我跟你解释的清楚吗？啊，你出去， 我要知道不就告诉你了吗？ 对吧？ 对不对？真是的。 你要不听我，你换一家医院， 赶紧走。讨厌。 调侃一下，就是大家知道有这个问题，可以武装自己嘛。不是当然更好，因为呢，现在国内的这个宠物医疗的技术发展的特别快。以前咱们觉得这个腿受伤了，还是现最早就是拿手摸一摸， 嗯， 之后可以拍个 X 光片。那么现在呢，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做关节镜，和人一样，在关节里面用一个微创的镜头进去看一下。 哦， 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关节镜的方法来处理。关节镜的话，现在转诊中心也可以做。 嗯， 另外呢，高阶的影像像 CT， 它也能把很多呢细节的，比方说软骨只小的损伤，或者说骨关节炎，因为现在咱们除了拍片子之外，还可以三维重建呀，就可以在电脑上看出来一个仿佛把肉剥掉，看见骨骼的表面的这些情况，就非常非常的便利。 厉害了。 所以说，既然诊断手段已经这么好了的情况下呢，只有医生一味着想诊断也是没用的，需要说家里发现问题呢，及时沟通，我们尽早捕捉到它病变开始，但是没有很严重的阶段。那既然技术上已经逐渐可以满足了，那何不早一些干预呢？ 嗯， 减少以后，比方骨刺，骨刺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膝关节，就是年纪大了之后，这条腿不能很好的打弯， 嗯， 伸直和弯曲它都会痛，所以说早一点发现真的是件好事。 而且我可能是个人理解的不深刻啊， 嗯， 我就觉得吧，就但凡骨头的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西医是最管用的， 嗯， 中医往往是没什么办法的， 哎， 就是很难你很难能看出来，比如说。你说哎呦我难受，来我给你号号脉，看你哪根筋断了，你这个是很难能号出来。比如说你内脏会有一些什么问题，你能看出来。 中医他现在也让你拍 X 光片。 哦，也拍， 啊，就是中医人家也借助，哦，为什么能看人家不看呢？你以为人家必须得摸吗？ 我还以为得摸摸全身。 大家是与时俱进的好吗？ 对，真是说腿粉碎性骨折，你说那摸一下啊，我摸一下断了肌筋儿。 嗯， 啊， 估计诊断完之后这个人也就晕过去了啊。 哦， 会很疼。对， 哦，好，这个刚刚呢说到了一个，那个耐痛的一个疾别问题。 对对对， 都说狗很耐痛啊， 耐痛。 这个我那天还专门试验了一下，拿我们家的狗， 嗯，还个体有差异 了是吧？ 啊，对，真的是个体有差异， 个体有差异，真的。 因为我们家的狗，就我们家狗没什么事儿啊，就是从自行车上掉下来了。 嗯，对。 就哎呦疼的哟，看着感觉就跟受了伤似的， 啊， 我赶紧摸他全身，没什么事儿啊。 你也是一个老中医，摸一摸， 摸了一下感觉没什么事儿啊，哪儿也没断啊，就嗷嗷嗷叫的不行。 嗯， 后来呢，我就趁他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吧，我就拽他一块皮拧， 切，啊， 我看 掐他里面， 我就看他拧到多少程度他会叫。 啊， 结果 这么缺德， 刚刚一拧。都真的没使劲儿，嗷，就叫起来了。我说：“哎呦，这叫耐疼吗？” 人和人不一样， 狗 和 狗 也 不， 狗 和狗也 不一样， 差别好大。 我家狗， 啊， 然后那天做各种各样的那个检查，然后一开始抽血什么的，那个好像不太疼，对吧？抽血什么， 其实就是扎那一下，扎那一下。 对对， 哦， 然后那个。然后大夫就说这个嗯不太疼，没事， 嗯嗯， 好像有一个抽什么地儿的还是哪儿要拉一个什么东西，大夫说这个你要抱好他的头，嗯，怕他咬他们，嗯，然后说这个稍微 有点 可能会有点疼 啊， 嗯，但是我们家狗非常平静， 对， 没有任何 老了反应就是慢， 他就是对于疼痛不是特别的 敏感 、嗯，而且就是我后来我那个回想他跟人家各种打架的经历 啊， 嗯，他也不叫。他即使被人咬瘸了一口，他都不叫， 他心里默默的骂了一句， 哦， 然后 说起咬， 嗯， 就跟一个狗打架啊， 啊， 嗯， 那个狗回头， 嗯， 我眼睁睁的瞅着，根本就没咬到，嗷，又叫了一声。 你们家狗主要是心理上， 心理上的。 内心这么多， 觉得被吓到了， 把人家的主人吓一跳。人家说：“哎呦，那不好意思啊，咬的没。”我说：“放心放心，一口没咬着，连毛都没碰到。” 是害怕啊，心理上的创伤。 他其实受伤了，他被气压伤到了。可 哎呦我的天、啊， 有可能是内伤， 走的内伤是吧？ 内伤。 那回来拍个片子去。好嘞，咱刚刚说到了前十字 韧 带， 对对对，膝盖的 还能再往上走吗？ 还能往上走。如果说到是这个骨头本身， 嗯， 大型狗呢有一个问题叫剥落性骨软骨病，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它生长发育，咱们都知道这个关节表面是软骨嘛， 嗯， 有一些动物它那软骨下方出血了一个缺血性的一个供氧不足，就是缺血的情况下呢，上方的软骨没有办法好好生长，它就会脱落，有些会脱落，有些会松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的软骨剥落的时候呢，会刺激身体产生很强的疼痛感。 嗯， 然后动物的话就会疼。常见的几个部位，比方说肩关节，就是这个大家想象就是骨头圆起来的那种地方，都比较容易有。哦、包括呢，还有一些狗大狗的后脚的那个副关节，就等于咱们的脚跟这个位置都可能有。问题是剥落性骨软骨病，它在 X 线片上，很有经验的医生或者非常懂得这种疾病特点的医生，可能能通过 X 线片看出来。 嗯， 经常会被漏诊，或者说这个 S 线光就是 S 光机，就是分辨率啊等等不够的话，有可能会漏诊。但是现在还是说嘛，关节镜啊、CT 啊等等，对于这类损伤已经能够做很好的判断了。那么怎么治疗？只要你确诊了，把那边的剥落的软骨通过外科的方法取掉。然后骨头下面有一个地方，不是说骨头没有供血吗？人为的进行一些加工，促进血管的生成，有血液供应了以后，软骨能长上来，这个问题也就治好了。这也是常见的问题，不过大狗常见，小型犬的话不常见，这也和品种是有关系的。 像它这种脱落是外部撞击引起的脱落， 发育不良， 哦、 就是发育 不良、哦， 这是发育系统上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以猫为例，因为猫现在猫比较冤，我们看到很多疾病，大部分为什么会出了一个猫专科的一个概念呢？ 嗯、 不是因为猫专科真的是专科，而是很多疾病人们花了大量的研究，比方某一个疾病狗的相关文献可能有2000来篇，同样的疾病在猫有没有呢？说有可能就20篇文献。那么那我们对于猫这个同样的疾病它未必不发生，只是我们的了解还不够。 哦， 为什么大家光研究狗？ 我也觉得很奇怪。可能啊，不，我想起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是以实验角度来讲，狗适合呢做一个实验对象，猫可不管。 哦、 狗的话，我在研究 配合度更低。 上太空的时候就是送狗进去， 对狗的配合度比较低、哦，因为猫对于环境的整个承受能力不像狗那么强。 对， 有一些猫情绪不好，我不吃饭给你看。 嗯、 你想试验某种病好不好用，嗯、有某种药治病好不好用，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我先把自己饿死再说。 嗯、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 嗯。 但是狗的话呢，狗的情绪也很敏感，但它相对它是一个群居化的动物，一些狗。比方咱们为了做一些疾病的研究，让他们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当中，这些狗共存，都、 嗯、 狗可能都还好。如果是猫的话， 嗯、 估计猫不行、 嗯。 既有这个人的兴趣所在，也有猫的生理特性所在。 嗯， 所以咱们呢，很多猫的研究只能靠什么叫回溯性研究，就是说这些病都治过了，治过了之后我往回找。 哦、 啊，同样的病2000个猫发生了，哎，这2000个猫里面你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治的？ 哦、 怎么治的？但是往回找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呢，很多变量。比方猫吃的粮食不一样，住的温度不一样，品种不一样、 嗯、 每一个都有可能有干扰。所以说即便是往回找的东西，有可能你总结出来反而也不是个正确的资料。这又为什么同样的疾病、 哦、 科研角度来讲说你要看文献，因为 A 家有 A 家的说法、 嗯、 B 家有 B 家的说法，哎，听谁的。这个时候如果是相冲撞的情况下，可能你要再找更多的一些东西去读、 哦、 所以就是学习的越多，才会发现说什么叫什么什么思辨还是什么来着，辩证性思维就是这样子。嗯，就没有谁家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举个例子来讲，很多年前20年前，但国内现在还是有一些家长认为急性胰腺炎的时候治疗方案就是不能吃不能喝，绝对要禁食禁水，认为吃会加速胰腺分泌啊，会引起问题啊。 嗯， 可是在国外十来年前就已经通过研究发现，急性胰腺炎的时候早期开始饲喂和干预反而活下来的概率更高。 哦， 这是因为呢这肠道黏膜呀等等肠道的内环境是需要营养来滋润的。 嗯， 饿得越久越容易让肠道黏膜受损，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制。 嗯， 因此大家的理念一直在更新。如果说现在还抱着20年前的书本啊，这个胰腺炎来了3天不准吃不准喝，只给你挂点糖水， 那就实在是有点太落后了啊！ 突然发现学白上了， 你不是只你只是兽医这方面有欠缺而已。 哦， 河南话你还是 也没有。前两天看了几个读音啊，跟我小学时候学的完全不一样 啊。对， 甚至和我大学学的也都不一样 啊。可是我看过这个说法呀，就是如果全部的人都在犯错误，那个前麻疹对吗？因为所有的人都变成荨麻疹，字典上说那就念荨麻疹吧，反正你们都这么念，那咱们就这么读。 对，我们那个在中药大学学那个中药的那个我们当时那个老师叫张春荣老师。 嗯， 很老的一个老先生专门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 念前麻 前麻，说现在都念错了，都念荨麻疹，说你们出去一定要念前麻，你们是在这儿学习过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字典上人家写荨， 可是呢后来再一想说何必纠结怎么念，你知道那个是什么不就行了吗，是吧，差了。 我们还是得纠结一下， 对，就是大家考虑的不一样， 不一样， 有的是不影响沟通可以，但是有一部分人要考虑到，比如说我们文化的 传统啊，对对对 对, 对 吧？比如说你说 是是是 说服和说服， 对， 他可能表达的 意 义就不太 一 样, 不 一 样，非常不一样， 对吧？ 对， 这就跟我们学英语一样， 一样的， 对不对？学英语最开始你 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 是吧？还是好吧，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一会儿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咱们稍微的总结一下呗。 行。 或者还有哪些特别重要的我们还没说到呢？ 特别重要的哦，可能需要引起家长这个重视的话，就是关于瘸和瘫痪，有些时候呢不太好区分 哦。 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走着走着，他这个四条腿看着都不太对劲，或者说是前腿和后腿走路的时候不协调，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叫瘸。这种时候呢，我们有些其他的描述，有的时候叫半瘫、偏瘫、共济失调等等。这些时候通常可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引起的，那还是尽快就医比较好。像比方说急性的那些椎间盘突出啊等等问题，有一些狗它不一定表现是完全的一个瘫痪，不是说一屁股坐在地上后脚不能动了，有一些狗是看着很奇怪，像是要能走又不能走的样子，有些时候语言不好描述。最好就是当发现家里动物走路的症状比较奇怪扭曲的时候呢，带去医院还是看一下。我之前还有一个病例，好像节目里也说过，那个猫咪6岁走路的时候就是惨叫，然后拐了拐，它是什么问题？它是骨关节炎，它是肘关节双侧非常严重的骨刺。然后骨刺的时候呢，猫从高处跳下来，然后走路的时候那个巧劲儿可能哪个地方摩擦到，真的是一声惨叫。那个拍片子也都看出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肘关节发育不良这种问题，猫也有，而且猫还很常见。只是大部分家里呢，一可能对于猫的观察没有那么细致，比方说觉得猫年纪大了爱睡觉，哎，那我们家猫老了，没有考虑到有可能是它不愿意运动，因为运动疼嘛引起的。还有呢，就是常规的体检，咱们之前也谈到过，说通常也只是说验血做 B 超，也没有哪个家长说，哎呀，我想给我们家的猫从头到尾拍一遍片子，毕竟也有会有辐射在。如果呢，猫又没有表现出症状，因为它很努力的在隐藏疼痛嘛，咱们有一期专门讲猫天性的时候说过，能不让人看出来自己不舒服就尽量藏着。所以呢，就可能会耽误比较久，只是家长有这个概念依然是好的，你就知道说，哎呀，我家要是猫年纪大了，突然走路开始瘸，或者看着走的样子非常的别扭，那考虑是不是要拍片子看一下呀，等等。毕竟早期开始干预，虽然说骨刺这件事情就是长了东西是好不了了，但是早期的开始影响干预、疼痛管理，至少猫咪可以舒舒服服的把余生过完，这也是很好的。 刚刚您说的是猫哈， 对，狗也有。 我看一个小视频，名字叫狗才是真正的戏精 啊，就有一狗后边就拖着啊，看着特可怜， 对，然后突然就能走了， 是吧，然后突然就能走了。 我 跟你说，我们家 原来在崇文门那儿住的时候遛狗，有一只牛头梗， 嗯， 然后他一见着我们所有那票狗过来，他就突然开始爬，他叫安卡，我至今记得他，我当时那原来那个手机里还有他爬的视频，大家觉得笑死了，就一开始觉得有点可怜， 嗯， 还以为他是瘫痪了， 对啊对啊， 大家还那个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可怜， 嗯， 就是两个前腿一直往前走，后腿就爬，后来发现突然有一天他主人拿了一个什么吃，他突然就蹦起来，特别快的就跑过去，嗯，他们说他就是喜欢爬，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哎，这不是问题， 可都 是装的， 我觉得因为 他就可能是一种表演， 就喜欢这么蹭， 喜欢这种， 啊，就这个动物的很多内心感情咱是真的 无法理解， 我理解不了， 哦， 嗯， 好吧好吧啊，今天聊了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有些呢是科学可以解释的， 有 些 是 我们解释不了， 就是要从行为学解，这可能是变态行为， 哎，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嗯，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谢谢您，谢谢， 嗯， 啊，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我是杨晓丹，谢谢大家， 嗯，哎，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呢17点我们是 云南菜， 云南菜，明天见喽， 嗯，草青更像虫鸣，不见身影，翻山越岭，